你们可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呀、啊。 嗯，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哈、啊。也希望啊，就像徐主任说的一样，如果有机会得到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啊。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呢稍作休息。徐主任特别为所有听众朋友印制了《外开三脉功法图谱》一册，里面图文并茂，非常清晰地教给了大伙儿如何准确地操作外开三脉功法。您可以在听完节目之后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在临床急救中，面对大出血的病人，要直接通过血管输血；面对呼吸困难的病人，要直接通过气管输氧；面对不能进食的病人，要向胃中插入导管，灌入流食。这些方式都是最直接、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都离不开通道和病人最急需的物质。徐桂英主任大道至简，面对时好时坏的病症，只做两步，那就是一通一贯，也就是通三脉贯元阳。通三脉可以通过外开三脉的功法，通过外在行法操作来达到，也可以通过内通实现内在通三脉，但这一方法必须应用到传统中医中药发酵的方法，要根据五行草本相生相克配伍，按照不同的时辰，在特殊的天气条件下，在特定的温度湿度环境中，在特有的容器里，利用繁杂的传统中药发酵古法进行发酵，从而内通三脉贯元阳，是通过大补元阳来直接修复病灶，通过三大通道灌入病灶直接修复。通三脉灌元阳，不一样的中医智慧，祛病强身长寿。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您好。 你好 这位朋友。 徐主任您好。 哎，你好。哎啊，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说给我听听。 我是鞍山一名重症的患者。 重症患者，嗯。 我姓孙，我叫孙东贵。 哦，孙先生，嗯。 我盲肠，我是个盲人。 盲人。 29岁，我眼睛就失明了。29岁。眼睛就失明了，失明今年30年了。 啊。 现在呢，困扰我的是什么呢？ 嗯， 我在10多年以前嘛，我就腰腿全疼，全疼啊！因为我家庭生活条件不好啊， 嗯， 我也就挺着，那吃药咱也吃不起， 嗯， 完事了就买点止疼片，疼了就吃点止疼片，疼了就吃点止疼片， 嗯， 完事就挺到去年， 嗯， 我这病就重了 啊，去年开始。 动了就是双下肢啊， 嗯， 双下肢就不好使，走到就、 嗯、 走到根本就走不了，走几步， 嗯， 就脚就像踩电门踩那火炉上的， 嗯， 现在你基本上就是下不了劲了，大小便呢有时候知道有时候不知道，完事我还有、 哦、 还有颈椎病，还有高血压， 啊， 颈椎折着俩绑着手和都疼，现在我就来这炕上躺着跟徐主任跟你说话呢。 嗯， 完事我首先感谢徐主任对我的关怀，在百忙之中接我的电话。我再介绍我家庭这个情况。 啊， 我不是29岁，就是眼睛看不着了吗？ 啊， 看不着了，我俩孩子。 俩孩子。 那种耐感呢，我老伴还行。 就是出去啊打零工，我丧失劳动能力了 啊， 我老伴就出去打零工，打零工啊，一天那种事一天能挣15块钱，15块钱就含辛茹苦就拉着我这俩孩子，完事呢，等到孩子逐渐的都念小学了，念书了，书都没念完，我那时候我都愧对我的孩子，书都没念完，完事了，大丫头是16岁就下来了，下来了就自个打工维持自个，完事我小儿子呢，也是14岁就下来了，下来了给人家也是给人干活，干活，那个我的大丫头呢。22岁就结婚了 啊、 结婚了找人家人家老爷子那个小脑萎缩，老太太也智力也不全 啊、 完事了那个我这个大丫头生了2个丫头，二丫头还脑瘫，完事就靠我这姑爷自个儿，靠我姑爷自个儿自个儿维持这个家6口人。你说我怎么说跟妈妈说我去治病呀，我跟你要钱，我这小儿子呢到他门，到他门我家，因为我家没有钱呢，说不起媳妇，所以说就到他门给人家了，给人家了那个、结婚以后啊，来人家过得还行还算，还行啊，就是前面那个2006年呢买个车，买个车完事了，得贷款买的，没养1个月就肇事了，贷款也没还上，贷款也没还上，完车也没有了，就这么事完事，老丈人一股急火，他老丈人一股急火，别坏死性胰腺炎，又去抢救，又去这那的，又花了5-6万上沈阳抢救，完事了，现在在台高度都取界无门都。我怎么去找他们去治病去？我现在就是我都轻生好几回了。反正2008年呢，我老伴不小心搁台阶上卡下，在那台阶底下去了。腰椎骨怪折2节，来医院住了3天。就住3天，咱们有钱治，就跟那药结上了。完事就回来了，回来了，那个伤筋动骨不讲了100天吗？也没养好，现在走到。动工的药，动工药完事了，也错了的还得伺候我。我前2天呢，我要不叫听到徐主任你这个广播，我都要轻生了。我药有拿手，农村都有打果树的药，都有药，我都拿手好几回了。我都觉得，我就搁喝了，我一直疗治得了。我现在哈、就是 这可不能这样啊！你真不能。 现在我一点就是一点葫芦我都没有了。我现在我要能下地能少走几步，能帮帮他们不也行吗？也止不住了。我就求求徐主任，你要能帮帮我啊！你们大伙儿能帮帮我，你们是救人。我听你啊，就像我的老母亲一样啊！我就像我的老母亲一样啊！在电台里讲话讲的多么慈祥，多么那什么呢？ 哎呀，叔叔啊，刚才您说的这番话呀，徐主任在旁边啊，这眼泪一直在止不住的流啊。 这位朋友啊，我跟你讲啊，首先一个呢，这个人呢，活在这个世上啊， 相当不容易， 是，总有坎坷。你呢，刚才讲的这个事儿呢，真的是特别难，特别难。但是我告诉你啊，我这老太太，我遇到的那些患者呀，有些事儿啊，有的比你还要难，知道不？哎，您今天呢，把这事儿告诉我了，我不知道也罢，我知道了，我一定要帮你，你知道不？啊，一定的要帮你啊。这个喝药的事儿。打今天开始啊，你就别想了，听到不？ 我没有什么路可走，我没有钱了。 这样子啊，您这个第一件事，这个寻死的事儿呢，这你不能干了。你要是这样的话，你老伴儿可怎么办呢？第二个呢，我跟您讲，您这个病啊，第一就是困难， 困难，没有钱，所以从来没有好好的治。所以我跟你讲，历代中医人呢，对这些困难的啊，这个医生病的走投无路的患者，我们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今儿呢，我老太太也帮你一把啊，这个我帮你一把。那么这个我在节目当中讲到了一通一贯的这个疗法，它就适合于你几十年的这个老病的康复。我首先呢先帮你通一通啊，我帮你通一通，这一通啊，您这气脉血脉经脉要是都通了的话，您就不会那么个疼，这不疼了，人就先舒坦点儿。后面的病呢，咱再 睡不着。 对呀，咱先睡上觉，咱先这个病好起来点儿，对不对？您不着急，几十年的老病了，我老太太呢，帮您啊，帮您。那好，其他的情况我们后续再跟进，好不好啊？ 啊，行， 我记下您的名字了。啊， 谢谢您，谢谢，也感谢你们。 哎， 懂 了。哎，好了，请别哭了啊。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吗？你等电话啊。 啊，再见。 哎，好好，再见。哎，再见。嗯。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请说。 哎呀，你还我还得管你叫大姐呢。 啊，您说吧，有什么问题啊？ 我是那个今年的4年半吧，脑出血，丘脑出0.5毫克。 嗯 我这左半身子手啊腿啊不怎么好使。 现 在要拄棍儿能走10米20米。但是我就是腿上没有劲儿，我请求你帮我解决一下子。就是没有一走一会儿就吐出腿软。完这一个有时候呢再跟一个什么呢搞呢。要是这腿呀、脚要反应了，这腿呀，一蹦，一蹦，就像搞水烫你的一嘚瑟一嘚瑟那意思，知道吧？啊，但是大夫，我这心脏有点病，不那么邪乎，偶尔的前胸啊有点疼。还有啥玩意儿？还有，哎呀，还有，痰呢，一天能吐两口痰，还不咳嗽，一天得上两口。还有什么玩意儿？忘了。我一激动都忘了。 不用激动，不用激动啊。 好了，你也时间挺宝贵，就这些。 没事儿啊。那您现在这个情况，西药还在吃吗？ 西药了 啊。 现在我没吃，啥也没吃啊。我吃那什么，吃那三七。 吃三七呀、啊？就单一的吃三七呀、 啊？三七、川芎 啊， 有那个天麻，还有西洋参 啊。 就这四样 啊，就这四样，您吃了现在管用吗？ 没觉起啥用 啊，没觉起啥用啊。 但我睡眠也不怎么好。醒了不爱睡。 咱们讲这个病的治疗呢，必须要解决一个什么呢？解决一个气脉、血脉跟经脉通的问题。你气脉、血脉、经脉通了，你再用药，它就好使。气脉、血脉、经脉不通，你用药都到不了你有病的地方。你说您这个用药它能好使吗？ 那我拦你句话，昨年那个徒弟是学生，给我教我的拍 啊，开三脉的功法呀、啊，对呀、啊， 拍血脉哈， 对呀、啊，对呀、 啊。啊，我能站，我这个左手不能往后拍。 没事儿。 那怎么整？ 您要是说您现在。因为这个肢体半拉身子不方便，这个开三脉的功法没有办法完整做，那么你就可以用口服的，同样是开气脉、血脉跟经脉。 啊，那好，那行。 对不对？主要是咱们解决这个病的问题啊。咱们说脑出血啊，丘脑出血或者是哪里的脑出血，病因病机在哪儿？你得把这个搞明白。这个就是堵了。堵了以后血管薄了破裂了出血了，那你堵的问题 血液里的垃圾毒素的问题，您不把这个问题解决，那你怎么能够让你这个病好呢？ 嗯嗯嗯， 您说对不对？ 对 啊，您要是用的话，一通一贯的疗法同步用、 啊、嗯，我也合计了， 嗯， 知道吧， 嗯， 你呀，你就是从广播那天我就听你的节目 啊。这个内通三脉方法不能小看它，它对那些动不了的人啊，气脉血脉经脉淤堵的人，泡在37度的水温当中，你吃的话进入体内，它主要是针对你的气脉血脉经脉的开通。我们讲万病不离其宗，毒瘀虚就是这个三大致病因素，让我们饱受疾病的困扰。那么我们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体内的毒瘀虚堵的这些地方给它解决了，然后呢再给咱们人体最需要的修补药，就是元阳，直接快速的修复病灶。您说您是不是这个状态要比现在好得多呀？ 啊啊啊，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吗？ 啊，那有事再联系啊。 哎，好嘞，有事再联系， 谢谢， 不客气 啊。 哎，不客气， 谢谢， 再见。 好嘞。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你好，徐主任。 哎， 您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那个您跟能跟您老通上电话，是我非常荣幸的事儿啊、哦！ 啊，我也特别荣幸啊、 哎！ 每天有这么多的朋友跟我通电话，高兴啊！啊， 那个我想跟您老、啊、那个分享一下我这几年治病看病的心路历程。 哦，有。 我从退休到现在已经快5年了。 嗯嗯。 但是在这5年里吧，我一直跟疾病在做斗争。 你跟什么病斗争啊？ 我那个上班的时候吧，身体很好。 嗯。 但是我从退休以后呢？我就是因为退休回家我上了一股火， 嗯嗯， 然后我这个人整个状态就变了、 嗯、 就是浑身没有劲儿， 嗯， 然后状态上就是不跟人接触，不接电话， 嗯， 然后也不下楼， 嗯， 就严重影响了家庭的正常生活， 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嗯， 哎，封闭起来了， 嗯 啊、嗯，然后我呢就走上了漫漫的寻医路。 嗯， 我吃了很多的药啊、 嗯， 但是都没有达到我要想要的那个结果。 嗯， 然后我就哎呀，非常困惑，也非常烦恼啊。 嗯嗯， 我就不知道我未来路应该怎么走了。 嗯嗯， 然后偶然有一天吧，我就在家嘛，我在收音机里， 嗯， 听到您老讲课， 嗯， 我就被您老那种亲切的声音深深吸引了。 哦，我这老太太一天到晚跟人家唠叨唠叨这个病啊那个病啊，天天唠叨。嗯， 您老讲课吧，形象生动、 啊、哦， 通俗， 好， 我受益匪浅啊， 评价老高了，我老得意了啊，真的我老得意了。嗯， 然后我也是抱着试试看、哦、 啊， 徐主任， 哎， 我就给打了电话。 哦。 我当时就开了一剂药， 嗯嗯， 我就喝汤药、 嗯、啊。 实际喝的时候啊，我也不能笃定，但是我就寻思试试看吧、 啊， 我就喝到能有10多天的时候吧， 嗯嗯， 我就感觉有点劲儿了， 嘿。 然后呢， 好点了。 我原来吧，哈、 嗯， 徐主任，我是顽固性失眠，然后我喝的药呢，喝到20天以后了，哎，我还能睡点觉了。 哎呀。 哎呀，我这心情啊， 这好的不得了、啊！ 哎呀，那就甭提有多高兴、啊， 是吧？比中奖还高兴，能睡觉了。嗯， 哎呀，我就想哈、 嗯， 哎呀，我这回谢徐主任、 啊。 对了， 啊，谢我对了， 对了，对了， 啊、 对了吧？但是徐主任，我对这个汤药吧、 嗯， 因为我吃这几年吃太多的药了，我已经喝不下去了， 嗯、喝不下去了。嗯， 哎呀，我就一喝那地方吧，我就想要呕、 嗯， 然后我一想， 嗯、 徐主任，你讲那个、 嗯、大补元阳的治法。 啊、我一想、 这个、 你说那不说以后就没有了吗？不 是， 然后我就开始用啊、哦、 啊， 我就用那个搁到半个多月的时候吧、 啊、 你说什么事儿出现了？ 什么事儿、啊、 我这个左腿的这个膝盖 啊， 我应该是在20年前在办公桌就是几次的撞我这个膝盖 啊 当时就有积水了，但当时我治疗的很好 啊， 也就是没有什么感觉了吗？不， 嗯， 但喝的时候这个腿就这膝盖快疼了， 疼的不行啊，晚上睡觉都不知道怎么摆了、 哎、 啊这 我还以为怎么犯了呢， 啊啊， 然后疼个2-3天，哎，不疼了 啊， 哎，这我高兴的，我一看这不徐主任说这个现象，这不 在 我 身 上发生了吗？ 啊、发生了， 发生了、 嗯， 发生了。然后我就接着喝， 嗯， 接着喝，喝到三个月的时候， 啊， 我因为你讲，我都天天记录呢啊。 啊， 哎，那效果在我身上就一天比一天有劲儿，我现在就浑身充满了力量。 那你现在这睡觉咋样了？ 我现在睡觉、 啊。 能睡五六个小时了， 那不错了，哈哈， 而且睡的哈就很沉呐、啊， 很沉， 知道不？睡得非常好， 嗯嗯。 然后我现在有劲儿啊，浑身轻松 啊啊！ 这几年哈，就给我折磨的，就这人整个就变样了 啊。 但是徐主任通过您老的药 啊， 哎呀，又让我找回了我那种自信的自己啊，徐主任 啊， 特别感谢您啊。 我首先告诉你啊，你用的这个药。都是我们用古法炮制的， 是 哎， 我体会到了， 是吧？ 哎， 古法炮制，嗯， 对，就是你俩的药和你那个药的来源， 嗯， 和你的那个制作的方法， 对呀、啊，我都讲过呀， 绝对不一样，你讲过了， 对 呀、啊，就是你老讲的嘛，医者在人心，心正 药 自 真，对， 就是你这种药在我身上这种体会， 嗯， 太真实了， 太 真 实 了， 太真实了， 哎呀，太真实了， 嗯， 我就是。感谢您老吧，就用语言都无法表达了啊、 哦。嗯， 那个，祝徐主任身体健康。 好嘞， 啊、好嘞，徐主任。 哎， 感谢您啊、哦。 不用感谢，好，再见。 祝您老健康啊、哎哦。好， 行，谢谢，谢谢。哎，好，再见。 哎，好，再见。哎，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你好，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您说。 哎，我是你讲那个以同一管那个方法的受益者啊。 哦，受益者今年多大年纪啊？ 我今年75了，徐主任。 哦，那您是什么病用我讲的一通一贯的方法的呢？ 原来心脏不好，脂肪肝啊，还有这个骨头坏死，都十来年了，都是些陈年老病了。 哦， 怎么治？都没有效果。 啊、 那个动的时候还上不来气啊。 哦， 那个骨头呢，那个地方发麻发木，还。啥也不能吃， 嗯，胃口不好， 吃的东西，那小肚子就往下坠着疼，哎呀， 哦、嗯， 大概就是那个一两个星期吧， 啊、 哦，就感觉有劲儿了， 嗯、 哎，气也喘匀乎了，啊， 嗯， 在一个月左右吧，大概是这个肚子就不胀不疼了， 嗯， 上厕所、啊、也都正常了， 嗯嗯， 用了一个强化的那个大周天呀、 啊， 哎呀，就跟好人一样，没啥区别了。 哦、 腿也灵活了， 不错不错。那你用了以后、 哎， 大概几年了？ 哎呀，用了这不用了4-5年了吧？啊， 哦，您是我的早期的患者是吧？不是近期的。 哎，可不， 嗯嗯嗯， 用过以后啊，这长时间。也没上过一趟医院，徐主任得感谢您、 啊， 给我这个第二次生命。 啊，说不上给您第二次生命，但是给了您健康。 哎，这不错，这不错。 我得跟您说一说啊，我呢在广播里讲的这一通一贯这个治疗方案，它呀对付这个陈年延绵性的常见病，就是咱身上的这个老病，多年的老病，它通三脉。灌元阳，它是直接有效的。像您刚才说的，心脏不好啊，这肝也不是特别好，骨头也不好，那就说明您的三脉里已经堆了不少的毒瘀。咱这个，它就把你血液当中身体里的毒啊、瘀啊，哎，把瘀分了，把毒给吃了，打通你的气血经三脉。那您用的这个大补元阳的治法，哎，灌入到三脉中、 哦、 一个通一个灌，顺着打通的三脉直接修补您的心脏啊、肝啊、骨头啊、脾胃啊，这个一通一灌它是同时进行的。那你说你的病能不好得快吗？怪不得你说后来这些年没上过一趟医院。挺好挺好，真的用的挺好。 哎呦，好，真好。 哎，那今天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好好，谢谢徐主任，谢谢谢谢。 哎，好，再见。 好，再见，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啊，好。哎，你是徐主任吗？ 对。 我们两口子每天在听你讲课。 是吗？谢谢谢谢。哎， 哎，讲得真好。 嗯， 我给我老伴儿那个问他吃了一个多月了，原来体质是一体多病。 嗯 嗯，原来身体挺不好，现在吃了这个搞每天早上我5点到7点这个时间吃。 嗯 嗯，他的这个身体吧，现在是原来四肢发凉，现在挺好，暖和了。 嗯嗯， 睡觉也好了。 嗯， 吃饭也好了。 啊，真不错啊。 啊，原来肚子里面有一块发硬的东西是，老百姓说是寒气，现在那个东西还有一点，但是大部分90%是好了。 哦， 嗯，其他的都好。现在吧，就还有直肠3-9里这个地方有溃疡。 它是直肠溃疡这个病是吧？ 对。 嗯，除了直肠溃疡这个病之外，老伴儿还有什么地方觉得不舒服啊？之前？ 他原来吧，原来是吃饭也不怎么，身体挺瘦的。 嗯嗯。 脾胃也不怎么好。 嗯，脾胃不好，后天之本有点欠缺了。嗯。 现在吧，是吃上这个，现在是好的多了。 好的多了啊，全身都觉得舒服了。有没有发现排毒的现象？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眼睛开始有点什么分泌物啊，排一排了，啊。 嗯，他原来有那个白内障，他做过手术。 啊，有白内障做过手术了，晶状体置换了，嗯。 嗯， 那他用药 是也比较好点了。 也比较好点，有没有咳痰呢？啊，咳一咳。 有点。发白的。 发白的痰也能够咳出来了，是吧？ 对。 嗯嗯。咱们这个它主要的治疗呢，就是给人通经络，就是我们有些朋友他那个病啊，他自己多到自己说不出来到底是哪方面出问题了，反正这儿也不对劲儿，那也不对劲儿，这儿也不舒服，那也不舒服，那用它就特别好。哎，它 通 12经脉，12正经通了以后，如果用的时间长一点，百脉再一通，那基本上咱老年人就觉得身上啊，问题不大了，即便到最后剩下的那点问题解决起来就特别的方便。老伴用的挺不错，还有什么想问我的？ 还是想问他那个有时候吧，大便呀是最近这几天那个拉的是那个水子，有时候有点血丝。 啊，有的时候有点血丝，有几天这样的现象呢？ 这两三天老有。 啊，老友，那么这两天的饮食有什么变化没有啊？吃什么跟平常不一样的东西没有啊？ 哎呀，反正是这早上吧，就是最近吧，就是喝那个羊奶。 啊，羊奶，我倒是建议不喝羊奶。 不要喝羊奶。 啊，对啊，喝牛奶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羊奶它比较偏热性。 哦，对对对， 是不是？ 对， 本来你看这个身体都已经调得挺合适的了，你再吃这个热的，是不是这个身体就不太合适了呢？对不对？ 啊， 哎， 那改变一下。 对，奶对咱们老年人来说，酸奶呀、牛奶这都合适。 哦，好的。 好嘞，我们就说到这儿。 谢谢啦。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各位中医人的帮助，节目组呢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一个整体观，两个总当年，三阴四真五行断，六阴七情八纲变， 唱了